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中午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时候不要再去想工作了啊，吃点这个午饭，或者说点一个外卖，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音乐当中的情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你只需要语音或者是直接打字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就是你希望借助这首歌来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铃铛点播。同时已经看到了在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留言了，稍后我会把你们的歌曲和祝福一并的送上。先来听到杨坤《牧马人》，铃铛点播。 天方，把天地都收。 天苍苍，地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地茫茫，人心皆近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地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地茫茫，人心皆近难相，那是我早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今天上午我也是刚刚从这个推荐会上赶过来上直播，然后前两天我们已经宣传过了，可能今天上午有很多朋友们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过去来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个推荐的环节，没关系，此刻呢你要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上午两个字，有一张这个我们同事拍下来的照片，是我来带着自己的这个原创的音频节目来跟各位分享的照片，可以回复上午两个字，在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到这张图了。我们接着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雨香给我晒出了他的午餐，比如说最佳羁绊 HIT 泪雨尘缘，还有好久没见的北纬四十度特洛伊 Mr. 白 Easy Time Alain， 还有玄玄尹成功左耳静心，还有哎呦不错哦，都已经过来报道了。你可以在这里送出一首歌曲的祝福，也可以送出一份你心中珍藏已久的一段故事和旋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在昨天晚上10:20的时候要跟我预定的一首歌，它叫做顽皮小仙女。他说希望点播的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北京的天气已经渐渐变冷了，也希望提醒此刻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 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心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是你。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听好妹妹的歌，有时候不需要再去听什么高深的那些人生哲理，你只需要这样一个两个人的声音在旁边陪着你就好了。就像我们朋友聊天，有烦心的事情我向你倾诉，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建议，你只需要听我说就好了。这样的陪伴到现在反而会显得特别的难得。一个人的北京也是来自刚刚顽皮小仙女的点播，同时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此刻正在北京路上赶往车站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刚刚来到这里来和老朋友相聚。我们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点播歌曲送达祝福。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点播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今天上午我在这个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那边的一个推介的分享，你可以此刻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上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一张来自我同事拍下来的现场分享的照片。同时呢，也看到了云端也在问说，哎呀，我可以来报道吗？第一次来好激动，请问流程是什么？很简单，你只需要在这里在公众号的下方留言栏写下你最想听的歌曲，送出一段祝福就好了。比如说你可以像接下来这位朋友乔老爷，他说希望点播的是陈洁仪的《心动》这首歌。他说我是在大学大四那年认识的，当时的女朋友刚上大二，后来毕业之后呢，我去到了另外一个很远的城市，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经历了好多的困难，也争吵过，也迷茫过。后来我的女朋友毕业之后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找我，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今天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他，心动。 过去她是我的同学，但是现在她是我的妻子，而且她的宝宝，我们两个人的可爱的小宝贝马上就要出生了。心动就是我最想送给她的歌。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两位朋友，同时都提到了，比如说 Australia， 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歌送给内心一直孤单的自己。还有肖萌也留言说，最近呢比较焦躁，希望能够听到一首能让我静下来的慢慢的歌吧。两个人都没有说要选什么歌曲，那下面这首歌就由我来送给你们。这也是赵雷在今年的时候，应该是上半年出的一首单曲《静下来》。把这首歌送给肖萌，送给 Australia， 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属于你的一首歌曲。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降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北风明显加大，扩散条件转好，要注意防风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团体飞儿前主唱飞詹延廷昨天出席记者会，宣布正式加盟亚神音乐。他二月在社交媒体自曝无预警被踢出飞儿粉丝管理团资格，表示自己已是局外人。谈及此事，他不禁伤心落泪。昔日战友陈建宁与阿沁送上花篮，贺卡写着祝福彼此都在音乐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他们也将于近日在北京举办记者会，宣告飞儿的新计划。继续来关注，近日泰和麦田官方微博发文称，由老狼掌门的麦田音乐与独立音乐人李志达成全面合作。随后老狼也转发了微博，表示感谢李志的信任，期待明天会更好。李志也表示感谢老狼的推荐。谢霆锋日前在香港街头拍摄广告兼新歌 MV， 在铜锣湾的时候，谢霆锋被粉丝认出并团团围住，他事后表示感觉很亲切，体谅到大家在街上见到他的兴奋之情。为配合歌曲同广告，讲述谢霆锋对香港这个家的思念及回忆中熟悉的味道，谢霆锋特别走遍港九赴香港特色的地方拍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道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道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看到还有很多新朋友都已经来报道，还希望赶紧的再点播一首歌曲，抓紧时间啊！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语音或者是打字告诉我歌名，还有就是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可以是一句话这么简单，也可以是一段话，你可以分享给我一年当中的心情，十年当中的感觉都可以。在这里面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来帮助你把这份温暖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先来念出的留言是来自泪雨尘缘，他说此刻呢就在门头沟楼上的山的对面，离山特别的近，希望思萌能够送出一首和山有关的歌，来自杨宗纬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

这是你的 birthday， 这是你的生日，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像今天一样，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好多好多的声音围绕在你旁边，一直陪伴着你度过将来的每一天。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接着让我们跟随这段音乐来分享另外一个朋友的留言。同时我要先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外地收听的话，一个方式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下方的974功能栏听广播就可以了。同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直播页面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那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而且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1点钟之后，好像这个节目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了。你可以反复的听，反复的听你送给别人，或者是别人在节目中送给你的一份生日或者是音乐祝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位来自大连的朋友，他说他是一名70后，叫做齐天大圣。这个大圣给我留言啊，他说我很享受现在的一个单身生活的状态，虽然说会有各种各样的时候受到异样的眼光或者是质疑，而且好多人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说，哎，70后还不嫁人什么的，但是大圣告诉我说呢，我早就已经习惯了。他说好在我长得还算比较年轻，一般都会忽略自己的年龄。有一次呢，朋友给我介绍对象，也是因为提到年龄的事情，当时场面还比较的尴尬。可是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我不希望回头看所有走过的岁月，我都不希望再去重新的想起了，而我更希望把眼睛把心情全部都交给未来。大圣告诉我说，今后他还要尝试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是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即使到了50岁60岁，可能看上去呢就像30多岁一样，他说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相由心生，你的样子是从你的心态上来展示出来的。大圣说想送给自己一首歌曲，希望能够越来越好，随心随性的生活下去，让我来帮他挑选。那这首歌对你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李宗盛给自己的歌，送给大连的齐天大圣。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

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旋律，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让我们抓紧时间来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风评点播。他说，美好的回忆永远值得珍藏和守护，那如果守不住，我们就把它们全部带走。想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点播一首来自在电影中缝纫机乐队的这一首改编 remix 的歌曲，不再犹豫。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点继续欢迎各位来这里点歌送祝福，同时明天下半时段也会有我们的这个语音有声来信环节，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打字，或者是直接发送一个60秒以内的语音告诉我，明天下半时段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你的一份生日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喽。 谁人令我去挽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论据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静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